我是制作人朱红，这是写给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一首创业者之歌，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邵泽辉指导，期待您的关注。 1月25号到1月28号，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，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李锦堂一皱眉：“你是谁？干什么？”“二爷，您不认得我，我可认识您。因为方才啊，您的所作所为，老朽在台下亲眼目睹。您是白莲教的二教主，又是华山派的副门长，我久闻大名啊。您的这功夫太高了，您要跟佟林一伸手，佟林非玩不可。可佟林要一玩呢，您倒过瘾了，我这仇我就报不了了。我打算跟您商量商量，您能不能到旁边歇一会儿，把佟林交给我，我亲手把佟林劈了，给我的儿子报仇。佟林一看个认的，谁呀？头一次登台见那老头罗天齐，罗家寨的，还有八个儿子，罗老大、罗老八，都叫佟林给收拾了。老头疼死了，这么老半天刚缓过气儿来，所以一看这佟林，他眼珠子都红了，哭着登了台子，要给八个儿子报仇。哎呀，李锦堂把嘴一撇，不是老家伙，就你这模样的，给你儿子报仇？你想会佟林，你那脸皮有多厚，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吗？过来，我没工夫给你让个地方。二爷，无论如何你帮帮忙，你赏赏脸。不，没工夫，我还得跟佟林比呢。走，你儿子不死了吗？活该，早该死。哎呀，这一说呀，罗天齐急了，我李锦堂啊，你说话过分了。凭这意思，你跟佟林坐在一条板凳上，今天我给我儿报仇是报定了，你要不把佟林让给我，我你怎么的，你还想跟我支吧支吧？对，你要是拦着不给我让地方，你就是佟林的一伙，就是我的仇人，是吗？那好，我就不让地方，你过来吧，我替佟林收拾你。佟林呢？

这佟林呢还没把招放出来，只是以守为攻的架势。真要佟林抖起威风把压箱底的招都端出来，恐怕李锦堂今天当众出丑，大伙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但这个李锦堂呢真不知趣，你见好就收就得了呗。明明吃力他还频频发动进攻啊，这枪是一招紧刺一招，一招快刺一招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眨眼之间100回合过去，没有战斗佟林。佟林唰跳出圈外，双月交单手往怀中一抱，二爷，这回行了吧？你出了气没有？难道还接茬往下比吗？这佟林呐，没分胜负，我绝不能善罢甘休，还得比。涮枪他又过来了，佟林瞅这怎么办？看这个样，我们俩想打个平平，他是不能完呐。别怕，给他留点记号。像这种人呢，多少叫他吃点亏，他知道疼了，往后吸收教训。这是遇上我了，要遇上不讲道理的人，焉有你的命在？你不得吃大亏吗？佟林是出于这种心，所以身形晃动，摆动双月，打去打来，打去打来。佟林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，没拿兵刃伤他。他这一枪奔前心扎来了，佟林拿双月一崩，他这个枪啊开啪，枪崩出去了。李锦囊这身子来了个连线，还没等站稳，佟林脚到了。佟林那意思呢，我拿这个脚尖点你一下，你身子一晃的，或者来个并蹲，这事就完了。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我下台。认为他能躲得开，要说忙中有误呢，佟林觉着自己没太使劲儿，可是这下劲儿也不小啊。李二爷没躲开，实实排排这一跺子脚，正踹在小肚子上，啪！李锦堂是撒手扔枪，身形倒退，扑通仰面摔倒在台板上。就见那小肚子一起一伏，顺着鼻子眼跟嘴，鲜血喷出。佟林一看傻眼了，哎呀，这佟林心说，你怎么不躲呢？我认为你那么大的能力，你能躲开？你这赶紧把双月别好了。佟林过来再看李锦堂人事不行，佟林把他抱起来，在怀里的伸手把止血丹掏出来，给他塞到嘴里头，晃荡着叫他咽下去，按着他身上的穴道啪啪啪连点几下，把血给他闭住了。摁人中扑了前心，捶打后背，晃他的膀子，进行人工呼吸，能有5分钟。李锦堂才明白过来，把眼睁开，这下这个肚腹里的翻肠绞肚的难受，可能肠子给踢折了。甩脸一看，佟林抱着他呢，他可不干了，一晃肩膀子，强支撑着站起来。佟林呐，佟林，踢得好， 特别好，服你们，服了，服了。二爷今年46岁，闯荡江湖多少年，会过多少成了名的剑侠，我没服过，我服你了。难怪你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。方才我说在我这通不过，现在我改了，我通过了，通过了。不过佟林呐，这一脚之仇我得带到阴间地府去，我也忘不了啊。佟林呐，你是好样的，咱俩结个鬼缘吧，咱。佟林一听，这什么话？这二爷，你能原谅我？你给我闪开！他往旁边一嗓子，佟林，这个台上什么家伙都有。他一伸手啊，捡起一口宝剑来。佟林以为呢，他疯了，肯定拿宝剑再次跟我玩命，哪知想错了。就见李锦堂把宝剑在掌中一托，冷笑了几声：“大哥，哥俩见不着了。不听大哥良言相劝，才有今日之祸。哥哥，兄弟，对不起你，你白栽培我了。老师。”见不着了，您培养我的徒弟没用啊，我一点孝道都没尽。天哪，天哪！既生佟林，何必又有我李锦堂？我们俩人不能同日而语，不能同时存在呀。佟林呐，咱们来世再见。二爷，佟林等发现过去抢宝剑完了，就见李锦堂负气抹着脖子，您说这位气有多大？气管都拉断了，鲜血崩出。哎呀，佟林不但不气恼，相反疼他，这是材料，这叫我逼死的一行，将来传到江湖上好说不好听啊。书中代言，这下可惹了祸了。李锦堂一死能白死吗？到后文书家人把尸体送回李家寨，交给大爷李华堂啊。那李华堂不管怎么说得向着他兄弟，一看兄弟死得这么惨，一问怎么个经过，能完得了吗？这才身带保兵刃，到处寻找佟林给二弟报仇雪恨。那是后文书咱暂且先不提。李锦堂这一死，天下就开了锅了。纪元跟纪慈一上来，该咱哥俩登台了。佟林现在正在难过之时，也顾不过来了。你我二人不管谁登台，都能知佟林的死地。纪元想登台，纪慈说不用你。我始终还没领教过他，看哥哥我的。大和尚站起身来，分人群飞身上了比武台，见佟林双手打问讯：“阿弥陀佛，佟侠客，方才比武。”老衲全看在眼里，佩服佩服啊！ 老衲不才，想在佟大侠面前领教一二，不知肯赐教否？您听着没，说人话不办人事。佟林并不傻呀，一看济慈亲自登台，已明白他的用意，但不便揭穿。说佟林是个君子就在于此，不像那张方是嘴那么苛刻。佟林一笑，大师，既然愿和佟林比武，小可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长长见识，那么请大师您就进招吧。好，痛快痛快。再看济慈把紫色披露褂甩掉，长大的僧衣也脱了，里边是一身短靠啊，干净利落，把腰中的带子连紧了三扣，僧鞋提了提，鞋带勒紧，周身上下之紧沉利落，一伸手从鹿皮套拽出一对子母电光针，这是他看家护身的宝家伙。这对双针在掌中一坨，刷刷刷直放寒光冷气。佟侠客，请你进招。佟林知道济慈是铁扇寺的一把大当家的，这个人轻易不伸手。听朋友跟自己说，济慈会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梁，练过油锤灌顶、撇尺排肋、莲花笔棍当，刀枪不入，刀砍一个白印，枪扎一个白点儿。而且他的大力金刚掌堪称一绝，他为练这宗掌法，幼年之间曾经三上少林寺，下了一定的苦功啊，不用问。今天他要对付我，这就叫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我要格外多加谨慎，先会会他的兵刃。两个人四臂齐摇，四件兵器飞舞，就站在一处。你看说话多客气，伸生手，谁也不让谁，这就叫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。给对方留客气，等于给自己找麻烦。一下输了，身败名裂。佟林能让他吗？他能让佟林吗？这两个人这一伸手，把天下人是牢牢地吸引住。那么大的场面是鸦雀无声，时而发出一阵唏嘘声，就出这种声，不是替济慈担心，就是替佟林担心。再看靠东面，以雍亲王胤禛为首，各位大侠、各路少侠全都站起来，没有一个坐得住的，全是咬牙攥拳替佟林使劲儿。这就叫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嘛。你看旁不相干的就是看热闹，跟佟林相好的能说光看热闹吗？替佟林害怕，替佟林使劲儿，尤其是雍亲王胤禛，那汗都滴得下来，比比武的人还累，就是他叫唤的声高，